风格很多样的， 不是全能， 也不是全能，就是因为我喜欢新鲜东西，而且我不喜欢重复劳动。 嗯， 对，我就其实这是我一个毛病，就是 因为我们到了第二方 要求喜欢的变化，因为我们觉得哎，不要再就重复之前的那种创作状态。 啊， 所以我之前的那些歌，就是说我喜欢，就是说做没做过的东西。就是说 尝试新鲜的， 嗯，就是说不同的东西可能不一定做到最好，但是我还是喜欢去尝试的。 嗯，那我们刚刚就是谈到了第二张专辑叫做 Burning， 它的曲风好像跟第一张专辑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那咱们再来说说第二张专辑是怎么想到要去做一个突破或者创新的呢？ 其实第二张专辑是我很早就想做，可以算是我一梦想的。 嗯， 就是我之前不做是因为我做不好，我还做不了，我技术不达标，做不出来。然后在之前做其他的这些工作或者是一些出歌的过程中，我自己私底下也是不停的去练习，然后现在觉得就是说可以做出来一些效果。 嗯， 成熟长大了。 嗯，那如果让阿瑞给 Burning 定一个性，你觉得他是什么风格？ 其实第二张专辑的风格我觉得定性只能算独立流行。 嗯， 因为它并不属于一个纯种的或者是严格来说的小众音乐风格。 嗯， 所以把融入小众音乐风格的东西做成大家普遍能接受的，那我们都称之为流行就好了。 嗯，但它好像是更多的偏带有欧美范儿，会更浓重一些。 对，就我里边我比较喜欢的是 R&B， 还有现在的一些比如说嘻哈、电子、爵士贝斯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也是希望能把它融进来，因为毕竟这是外国人的风格。 嗯， 那其实融入到中国人的唱腔里边有一个特别麻烦的地方，就是我们唱的是中文。 嗯， 那语言这个问题很麻烦，因为你不能连读，发音变化之后会导致旋律走向还有编曲整个的东西的融合性的一个就不融合，不太融。如果想保留那个味道，你唱英文的话，其实普遍的这个大众来说的话可能接受度没有那么高。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难题，我现在也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嗯，我希望能把我喜欢的欧美音乐把它中国本土化。 嗯，所以其实刚才也有提到嘛，乐队其他成员并不是特别专业的来学习音乐创作这方面的。那白森，你作为主唱的话，怎么样去协调整个团队，让大家一起去完成这个专辑的创作？ 以他为主。 啊， 以他为主。 没有，其实乐队成员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做不同行业的人，每个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嗯， 我能看到的事情也许他们看不到，但他们看到的我也看不到。 嗯， 所以对有些事情的观点，你跟他们聊天之后会有新的见解。 比如说会有小例子吗？就比如在哪一件事情上你觉得哎，好像这个成员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其实我一开始我是不太接受这个网络恶搞这个行为的。 嗯， 因为我虽然小时候也看动漫，我也爱看动漫。嗯，其实我并没有二次元文化。 嗯， 然后这些文化都是公司的这些 小伙伴们给你灌输的。嗯， 对，一开始我也是，就是说人对不了解的事物一般都是抱有排斥心态的。 嗯， 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他们天天跟你说，天天跟你讲，当你不排斥了之后，其实还是很美好的。 啊，所以现在有没有掉进二次元这个大坑里？ 进了一半了。 啊，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就是那会儿你问到和别人的一个区别，我认为我们还不是那么次元，就是可能有些很电音的，或者我说电音是指他们有用那个电子人声。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更接地气了，就是表达的内容也好，或者是那个演绎的方式来说，都不是那么就是我不太希望那个东西太远离我们的生活。 嗯， 我是希望用一个远离我们生活的方式来呈现，但可能内容上还是和我们生活有关联。 嗯，也就是基于现实，但是又有自己的风格在里面。 对， 嗯， 不是完全的。可能只是在歌曲里面传递二次元的某一种就是很二次元那种表达，我们其实一直在回避这件事情。 嗯，为什么要回避呢？或者说会有刻意的去去掉二次元这个属性或标签？ 这样没有，就是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就其实考虑到是说啊，那我们自己希望自己有自己的特点，那我们就放大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就好了。因为其实二次元我们老在谈二次元，但它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自己会觉得我们做的东西更接近于现实生活。 嗯， 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嗯，那既然都谈到音乐创作了，还是想问两位最近有没有新的动作，能不能剧透一下？ 一直在写，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 其实前段时间给我听的那首，我个人是挺喜欢的，但这个可能会在我们后面才会发布出来。 啊，大概什么时候？给我们的乐迷一点小小的期待。 我争取在 争取哈。 这个音乐节是结束之前， 你知道他在上个月的时候告诉我说，在六月初，所以 说我们的主唱是一个又一个的 flag， 填不填这个坑，你们看着 办。对，我们的粉丝就总是在攻击我们这一点，老是在立 flag。他们都知道白森有拖延症这件事情， 所以跟粉丝的互动平常是什么样子？ 其实挺频繁。我们的粉丝他们都年纪小，也有就是可能年纪大一些，但活跃的最高的是年纪小的。所以我们日常我看到他们在群里面大家聊天，日常在探讨啊考试呀，探讨那个有的时候可能要高考的，就在探讨什么。那个大学的时候可能大一大的那个期末考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学生群体为主，其实大家的年纪差距不是很大，想想一个高三的和一个大二的可能 也差不了两年， 差不了多少。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那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加入。下面是今天的秒懂二次元环节，我们稍后回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优， 人后大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李兰玲，今天呢来和大家聊一聊喜闻乐见的幸运翼。幸运翼这个词是源自 Fate 系列中枪兵幸运设定多维翼的一个梗，同时有了自古枪兵幸运翼的成句。魔法少女小圆脸里的红衣枪兵佐仓幸子也经常躺枪，有时候主角光环都不一定能够抗衡该属性。比如说展翅红之瞳里边使用长枪作为武器的男主塔兹咪，还有卡兰亚尔斯兰战记战场上的枪兵与达龙交战，因自己的长枪折断而自己捅了自己，噗呲啊！零号机里边新世纪福音战士二人木凌波利驾驶零号机使用朗基努斯枪攻击使徒之后呢，下一话就领便当了。所以自古枪兵幸运翼，我还是选近战工兵好了，因为毕竟近战工兵多寡逼嘛。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人号大声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